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时候呢，有很多老歌啊，就像是这个沙滩上的贝壳，随着时间的积淀呢，慢慢的被泥沙所覆盖。如果没有人去寻找，那么就很容易被人忽略掉，对吧？不过呢，有一些导演啊，总有一些这个怀旧情节，那他们呢，在拍电影的时候呢，也充当了一个捡贝壳的人，就是把这些老歌呢，融入到电影当中，让他们得以重新的被人欣赏和发掘。那么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要来跟各位聊的就是在电影当中焕发第二春的那些老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啊，说一说在各位的这个播放器当中保留时间最长的老歌是哪一首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很多这个念旧的导演啊，年纪都不大，比如说韩寒啊，还不到40岁，但是呢，非常喜欢在自己的电影当中用老歌。那么这些歌的年纪呢，基本上都跟他一样大。比如说，在他相对比较新的影片《乘风破浪》之中，他就用到了优雅演唱的《在雨中》。这首歌呢是1985年发行的，原唱优雅的声音呢，甜美之中透露着一丝高亢，人生百态的歌词啊，也是写的是这个很精彩，跟电影呢相得益彰啊，充满韵味啊，耐人寻味。不过呢，因为这个时间太过久远，所以说呢很少有人提到这首歌，直到韩寒自个儿唱这首歌，并且呢放在了影片《乘风破浪》之中。那相比之下呢，韩寒的版本啊，多了一丝沧桑，更有几分这样这个兄弟闯荡江湖之后的这样的落寞和怅惘，让人听后呢也是无限回味。一起来分享韩寒和霆东小伙伴共同演唱的这首《在雨中》。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问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我离开你，有相聚也有分离，人生本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不知谁能躲得过去。来一起来。 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你，你说人生有你我不言说，数不尽的春来冬去。 在雨中，来自韩寒和霆东小伙伴的共同演唱。那么说到影片《乘风破浪》呢，就一定要提到韩寒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后会无期》，其中呢也有一首歌被韩寒诠释出了这么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就是《女儿情》。这首歌呢作为86版《西游记》途经女儿国那一期的主题曲，也曾经在当年是被人广为传唱，但是呢毕竟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再加上这样的原唱的唱法呢偏老，所以说呢很少有人会再去听。那么在影片《后会无期》当中呢，万晓利的演唱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机，至少呢这首歌当年出来的时候就一下抓住了我，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歌。当冯绍峰和袁泉擦肩而过时，这首歌响起的恰到好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自从这个韩寒呢把这首歌改编并且用在自己的影片中之后，越来越多的影片就开始效仿。那么这几年各种版本的《女儿情》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呢还是更喜欢万晓利的这个版本，一起来分享吧。 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电影当中焕发第二春的那些老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一聊各位最在不是各位的播放器当中保留时间最长的老歌是哪一首呢？啊，一男说赵丽颖嫁给了冯绍峰，唐僧最终还是娶到女儿国国王，两个人也挺有缘分，都在韩寒执导的电影里有过精彩的表现，好吧，很棒哈。Joe 说听到这个版本的女儿情呢，他说其实感觉有点矛盾，从编曲上来说这个版本确实更好听了，但是呢始终觉得这样的歌还是应该由女人来唱吧，那种深情温柔和内心的遗憾好像还是由女歌手来诠释会更加到位。那么喜欢的把老歌放在自己影片当中的年轻人不止韩寒一个，那么最近二年的影坛上诞生了一个非常火的 IP， 就是唐人街探案，每一部呢都涉及一个悬疑案件，每一部故事发生的城市也都不一样，那每一部影片呢都有一首经典老歌。那么在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当中呢，观众们在欣赏影片的同时重温了歌曲往事只能回味，在和这个在雨中一样，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也是优雅，后来呢被很多歌手翻唱过，那么在影片这个唐人街探案之中呢，陈思诚和王宝强一起唱了这首歌，那么和原版相比呢，那么这个版本就会多了一些小人物逍遥的一个自在感，更具有一些喜剧效果。一起来分享往事只能回味，来自陈思诚和王宝强的版本。 童年是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 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 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 往事只能回味。来自陈思诚和王宝强的版本，这首歌呢也曾经被很多人翻唱过，其中的韩宝仪的版本相对来说知名度比较高。很多人都猜测说这个陈思诚应该是韩宝仪的铁杆歌迷，因为在电影当中呢不仅完完整整的使用了这首歌曲，而且呢在影片之中呢还拿韩宝仪的海报当背景。后来呢在拍这个《唐人街探案二》的时候，他们再次使用了韩宝仪的歌曲，这一次用的是《粉红色的回忆》，这首歌的原唱呢就是韩宝仪。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呢，曾经是响彻大街小巷的歌，但是也是因为时间久远，热度已经慢慢消退。不过呢，自从陈思诚把这首歌用在影片之中后，哎，这歌呢又火了一把，一起来分享。粉红色的回忆来自韩宝仪啊，老想念成曾宝仪。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在大鹏执导并主演的影片《缝纫机乐队》之中呢，把这首歌完整的呈现了一遍。主要原因呢，也是大鹏自己非常喜欢。他呢，虽然说是一个演员，但其实呢，老早是有一个歌手梦想。而他之所以热爱音乐呢，就是因为喜欢 Beyond。那么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的是 Beyond 乐队的这首《不再犹豫》。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大风蓝色预警当中，白天北风强劲，阵风明显，气温下降，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预计入夜之后北风逐渐减小，近期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下降，请注意添加衣服，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在电影当中焕发第二春的那些老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各位最爱的老歌是哪一首呢？齐峰呢在给我们留言说，我的歌单里时间最久的一首歌呢，就是玛利亚凯莉的 Loving You， 每次听呢都想拥有里面描写的爱情。特别想八卦一句啊，你现在有没有获得这样的爱情呢？俊博说，我就记得小时候的理发店、商店、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这欢乐的情旋律，那哪一首歌呢？麻烦这个后面这个同学们留言的时候一定要加上这个哪一首歌的名字啊，不然的话留言太多的话念不过来哈。他说即便是现在重温这首歌依旧觉得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风停了叶子说，这首歌最近几年还真是挺火呀，主要是节奏太快，太适合改编了，这几年听了购物的回忆、游戏的回忆等等好几个版本，每一次都觉得很快乐。好吧，呵呵，我们在上半段的结尾呢分享了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其实呢这首歌呢不仅仅在缝纫机乐队一部影片当中出过，在2015年的影片夏洛特烦恼当中也出现过这首歌。不过呢相比之下，这首歌还不是那部影片当中最火的一首老歌。许巍的曾经的你在那部影片当中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电影呢讲的是这个主角夏洛穿越时空重返这个过去啊，然后发现那个时候呢许巍还没出道，结果呢他就抢先一步通过这首歌进入歌坛。所以说呢这段戏算是影片当中的一个经典的桥段之一吧，使得这个曾经的你这首歌呢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许巍的原版曾经的你。 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让回眸精彩。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曾经的你来自许巍，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开心麻花的影片《夏洛特烦恼》再火了一把。翠翠说，15年前初听许巍，觉得怎么会有这么颓废的声音和生活态度呢？现在再听呢，反倒被深深打动了。真相只有一个，说每次听到滴哩哩滴哩哩那儿的，脑子里就浮现一句话，马冬梅你干嘛呢，你把风扇给我放下。好吧，入戏太深哈。开心麻花团队的影片呢，在音乐的处理上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把歌曲本身和剧情呢完美的摁在一块，让歌曲呢不单单是背景配乐，还能起到这样推进剧情的作用。那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曾经的你》之外呢，在今年上映的影片《西红柿首富》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处理手法，对吧？男主角王多鱼为了追求女主角夏竹，打听到呢他很喜欢王力宏，于是呢就把王力宏请到自己租借的酒店开了一场小型演唱会。那么在这个电影里的演唱会上呢，王力宏演唱了自己2010年推出的一首老歌《需要人陪》。这首歌呢由王力宏自己作词作曲，收在专辑《18般武艺》当中。其实呢，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这首歌没引起太大关注。专辑当中的《你不知道的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这样的歌曲，不管是前期的宣传力度，还是后期的这样的热度，都要比这首《需要人陪》要高得多。不过呢，在影片《西红柿首富》上映之后呢，《需要人陪》这首歌在网络上的搜索量也是唰就起来了，直接成为了王力宏整个生涯当中可以说目前来看最火的歌曲之一了。一起来分享《需要人陪》，来自王力宏。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 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人陪。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需要人陪，来自王力宏。小米说，当年需要人陪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后来呢大概两三年的时间都把这首歌当作自己 QQ 空间的背景乐，也因此给很多朋友安利了这首歌曲。前一段时间打错了哈，他说这首歌呢终于火了，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有一种手里捧着金子终于被人发掘的感觉。QQ 空间还行哈，好久远的一个词，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现在还在经营你的空间呢。很多的国产影片呢，在选用插曲的时候呢，都会考虑到地域因素，比如说《唐人街探案二》，当这个主角来到美国的时候呢，影片中就出现了 Taylor Swift 的歌曲。再比如2015年上映的影片《港囧》，为了突出香港的特色，影片当中就运用了大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行的经典歌曲，其中呢比较火的一首就是陈百强演唱的《偏偏喜欢你》。那么其实呢，当年这首歌的诞生过程也是很有意思。当时呢，陈百强想要去国外参加一个音乐节，但是呢自己没有合适的作品，后来呢就找到了一个人，他叫周启生，就让他呢做一首这个中国风的歌曲。后来呢周启生就给出了这首歌，结果一唱就真的是成就了陈百强，也是成为了他 经典的作品之一，一起来分享《偏偏喜欢你》，来自陈百强。 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只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偏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来自陈百强。其实呢，很多导演把老歌放在自己的影片之中，都是在为向自己过去的青春致敬。比如说去年上映的影片《芳华》，电影当中呢就出现了很多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年轻时流行的歌曲，其中呢最出名的应该就是那首主题曲《绒花》。那么这首歌呢原本是1979年的影片《小花》的主题曲，后来呢也被很多人翻唱过。在影片制作的时候呢，剧组原本的计划是使用韩红2005年翻唱的版本当作主题曲。一方面呢是韩红的唱功那不用说了，公认的很好很强，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首歌年代呢有些久远，但是呢韩红的版本不管是编曲还是她的唱法都更容易让人接受。而且呢在交涉的时候，韩红主动提出我再录一版，而且呢分文不取。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的是韩红的这首《绒花》。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